请看经文，可得极长生，受乐无有期。哎呦，这两句话好，世间无有真长生法，在地球上没有啊，长生不老的人找不到啊，唯有往生才得长生，这句话重要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真正长生啊，个个都是无量寿。啊，他们的生活无忧重苦，生老病死苦没有，爱别离的苦没有，怨憎会的苦没有，求不得的苦没有，极乐世界心想事成，有求必应啊，甚至于你想居住的房子，你喜欢什么样子，它就变成什么样子，喜欢大它就变大，喜欢小它就变小，喜欢在地面上这房子落在地，喜欢在空中的房子就升空了。再举一个例子，一切全是这样的啊，让所有往生的人个个都能够称心如意，极乐世界人不需要饮食啊，可是我们这里搞饮食搞了无量劫，有这个习气，哎，突然想起来怎么好久没吃东西了，这个念头才起来，这个桌子上摆满了饮食啊，不为饮食啊，不想要了，不想要就没有了，哎，也不要收拾，也不要去洗碗筷，这个生活环境到哪里去找？居住的环境一尘不染，不需要打扫啊！啊，衣服想要穿什么衣服在身上了，啊，衣服永远不会肮脏，啊，永远不会去洗衣服，没这种麻烦事情。啊，要想到哪里去，不必要吃，吃太麻烦了。啊，心里想到哪里，人生就到了，神通啊，没有距离，再远念头一想就到了。啊，这是极乐世界生活状况。啊，这些认清楚搞明白啊，然后你才会选择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啊，这个世界最圆满，这个世界最究竟，是最好居住环境，最好的修学环境，到达这个地方就做阿惟愿识菩萨，再向上提升一级就成佛了，这么容易这么快啊！ 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净土讲西方极乐世界，讲这个信愿持名就能往生，一般人不相信，这个太容易了，太简单了，这是真的吗？啊，是不是佛陀对于一类根性很烈的人呢，安慰的，学的这个方法？大家不相信啊，真难了。所以，信愿往生的人，真正稀有。啊，我们在娑婆世界，时间久啊，久到什么程度？无量劫有无量劫，无量劫隔无量劫，我们在六道里的搞轮回啊，时间太长。生生世世跟这些众生有恩有怨，所以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！啊，你为什么不能去？牵挂家亲眷属，家亲眷属是你的亲人，家庭眷属也是你的魔障，那为什么他不让你去往生？啊，他还让你继续搞轮回，还叫你搞三恶道。啊，你没把他看破，啊，你还要黏着不肯放下。啊，亲情要放下，财产要放下。田地位要放下，地位要放下，怨恨要放下，样样都要放下，你才能去啊！有一桩放不下，就把你缠住了，那就好像一根绳子把你绑住，你跑不掉了。那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这身上多少根绳子？数不清啊，啊，这放不下的全是障碍啊。我年轻的时候刚刚接触佛法，啊，遇到张家大师，我向他老人家请教，佛门里头有没有一个方法让我们很快成就，其如佛境界。大师告诉我六个字，有啊，看得破放得下，就入佛境界。啊，看破是什么？真正明白了，这叫看破。明白之后，你才会知道哪些该放下，哪些不该放下。 对大臣来说，统统要放下，一样放不下就不能成就。对净土来讲呢，一切要放下，只要执着一句阿弥陀佛，这个不能放下啊。净土成就是分两段，第一段要到极乐世界，要支持名号，支持支柱，持是保持，不能失掉啊，就有名号，阿弥陀佛坚定的支柱，其他的统统不支柱，都放下啊。成就呢，就是往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这第一个阶段。第二个阶段，在极乐世界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，决定成佛。所以他把成佛分作两段，除这个法门之外，没有分成两段的。这是不能不知道的。那么娑婆之人久在烦恼盖覆缠缚之中，自然受其牵缚，不生厌离啊。你对于娑婆世界你不讨厌它，你不想离开，也能往生。这就说明白了，为什么一万个人念佛，只有三五个真正放下了，对这个世界一丝毫贪念都没有了，所以他很容易的就走了。对这个世间还有丝毫贪念，没放下；还有丝毫怨恨、怨气没放下，都去不了。啊，为什么要读经？长时间的听经读经，帮助我们放下啊，读经慢慢明白了，明白才真肯放下啊。学佛知识分子对大乘经教稍稍其如，会生欢喜心啊，法喜充满，然后你也习惯了，手不释卷了啊，这是被佛法迷了，世间东西丢掉了，佛法好，贪着佛法，能不能往生？不能往生。往生是叫你放下贪嗔痴，不是叫你换对象。世法不贪了，佛法我贪，贪财啊，佛教我们断贪嗔痴慢疑，绝对不是换对象啊，因为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这些东西，有这些东西就是障碍啊。这个经真题上就写明白了，清净平等就。那我们要问自己，是不是一年比一年清净，一月比一月清净，一天比一天清净，如果有这种现象发生，好事， 啊，心净则佛土净，你一定生净土。啊，如果心里头还有染污，放不下的全是染污，善恶统统是染污，去不了。成佛的窍门，往生净土的窍门，就是信愿持名，啊，能往生的是信愿持名牵引他去的，不能往生的是这个世间烦恼习气，他不能放下，牵引着他不能往生。这个我们都要把它搞清楚，搞明白。啊，是念，是念佛的方法，是念的讲法很多，我们可以采取印光老法师的是念法。是念是记述，心里头记，啊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每一句述清清楚楚，从一到十，啊，念完了再从一到十。为什么要这样子用心？这就能摄心，你不打妄想，因为你打妄想就错了，啊，这个十的顺序就错掉了，不能有杂念，不能有妄想，啊，如果是初学，十句太长。记不得，一分两次，啊，两次呢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一到五。那接着念呢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六到十。啊，不是一到五，一到五不是这个。啊，一到五，六到十。啊，或者三三四，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这样子计数也行，通通是帮助你摄心的。啊，在念佛当中是把妄想、杂念打掉，啊，一直念下去。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就再念，不分昼夜。啊，决定成功，要真干呢，不干没时间了。啊，但是呢，真干的人少啊。啊，念佛，佛号里头有夹杂，有怀疑，这就不能成功，把你念佛功夫统统破坏掉了。啊，不能怀疑。不能夹杂，不能有妄想，我们常讲的放下，放下什么？净土，念佛堂的堂主 有几句口头禅，常常提醒大家的：放下身心世界。一心专念，这重要啊！专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里头不能有身心世界啊！带着这个念，念佛功夫完全被破坏了，白念了啊！念佛一定要万缘放下，于事无求啊！你的志愿要全放下啊！只许这个愿呢，愿生净土。只允许这些啊，不能有别的念头，就是万缘放下了，万缘放下之后勤行求道德，什么是道德？念老给我们解释，正法名为道，道是什么？道路啊，这条道路通哪里？通大般涅槃，通往成佛，成佛之道。那正法，哪一法是正法？你看看正字是什么意思？中国文字妙哎，外国人怎么有啊？你看这个字的含义，上面是宜，下面是止，止在宜就是正法，不定什么法，只要你是一法就是正法，你的二法呢就不正了啊，三法四法那就不必谈了，不能成就啊。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就这法啊。为什么？一就是戒律，你守住啊，一直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得定，定就开智慧啊，智慧就圆满了，戒定慧三学啊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智慧啊，所以一止，我得到一我就止于一啊，决定是一门深入啊，不仅是佛经，你要儒家四书五经行，行，我能把心止于一部《论语》，能不能成佛？能，决定能。只要你遵守这个方法，啊，止于一。你天天念诵啊，手段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，这一部论语，论语不长， 能够背得大概半个小时。啊，那么一天念多少遍呢？我们用时间算，一天至少要念十个小时。那半个钟点可以背一遍的话，就是二十遍。这叫实信呢。啊，人越长啊，实信越短越好啊。所以古人讲啊，念经不如念咒，念咒不如念佛。为什么？越少越简单越容易。你看佛就四个字，阿弥陀佛。六字大明咒和六个字供阿弥拜得门后，比这个长啊，阿弥陀佛比这个简单的、啊、越简单越有效。越简单越不容易。那不容易是什么？妄想杂念进不去。那你念一部经，妄想杂念容易进去。念佛号不容易进去，他绵绵密密，没有空隙容纳你啊。古人这个方法妙绝了啊。那么我们要问，今天善知识没有了怎么办？如果你要真正摸着正法了，没有老师也能成就。为什么？你真正相信。相信什么？第一个相信是心是佛啊。佛是什么？佛是真心，佛是本心，人人皆有。既然人人皆有，你为什么成不了佛？因为你没有得到正法。你得到正法肯定成佛，正法不要人教。我们修净土，我们希望往生极乐世界，我们的正法就是大乘无量寿经。我就这一门啊，解释这一门的，我就用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啊。这个集注好，只要你肯干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没有一个不成就，个个成就。啊，烦恼习气太深了，从哪里放弃？啊，从执着。大小乘都讲啊，首先放下见惑，就是我们错误的看法。错误看法的头一个是身体，身体是我，错了，根本错了。佛告诉我们，身体不是我，执着身体是我的人放不下，放不下这个身体身体刹那生灭了， 怎么会是你呢？啊，佛告诉我们，我是不生不灭。我在哪里啊？我在这个身体里头，身体不是我。啊，身体是我所有的，好像衣服。衣服不是我，这是我所有的。啊，舍身受身，就像换衣服一样。身体老了、衰了、不好用了，换一个。旧的不要了，换个新的。六道轮回就这么回事情啊。啊，可是这个换呢，自己做不了主，这真可怜了。谁做主呢？业力做主。这个业力最明显的就是善跟恶。你的心善，你的言善、说话善、行为善，你这个身体越换越好。那是善，善就换好的。啊，人间，在这个人间呢，换的是越换是富贵，健康啊，长寿啊，啊，家庭幸福美满。这善报啊，更大的善呢，人间没有，就天上，自然就升天。啊，天的福报比人大，天有28层天，你在哪个阶层，看你有多大的福报。啊，你做了多少好事，自然往上面升。啊，如果是恶念。坏事做得多啊，那果报是三途，畜生、恶鬼、地狱啊，换畜生身，换个恶鬼身，换个地狱身，越换越差了，自己不能做主啊，业力。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我们才真正痛下决心断恶修善。这是佛教我们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，在六道轮回里头不要多三恶道。啊，智慧现前了，知道轮回真苦啊，轮回能保住我这三善道吗？我不走三恶道，不可能。那我们从早到晚，从大年初一到腊月三十，你冷静想想，这一天当中，这一年当中，是善多还是恶多？你就明白将来到哪里去。如果是善多三善道，恶多三恶道，无法避免的。那我们碰到净宗了，遇到阿弥陀佛了，把什么都放下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那将来到哪里去？到极乐世界去。极乐世界一往一点都不难啊，难就是你放不下，一桩事情放不下你就去不了啊，桩桩事情通通都要放下，你就决定往生了。 啊，我们的分别执着放不下。啊，我们自己以为放下了，实际上没放下。这个一定要知道，没放下的就是凡夫。啊，别人恭维赞叹我，我很欢喜。不行啊，你看你还是有分别，还有执着，你还有上下，还有好处。啊，别人回报我。啊，障碍我，陷害我，听了心里还是有一点难过，比一般人好，啊，有修养，没有完全放下了。啊，100分里面放下了80分，还有20分没放下，难呐。太难了，啊，放下80分呢，这就相当好的修养了。啊，可是佛法里不行，佛法这个障碍啊非常严重。佛法要求彻底放下，啊，1%不能留，1/1000也不能留，要放得干干净净。这下真难啊！好在我们很幸运，遇到了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保平安了，遇到他问题真解决了，往生到极乐世界。那叫以明啊！这个地方修学困难，障碍重重。到极乐世界去没有障碍，啊，那么到极乐世界的条件很简单，只要真正相信，没有怀疑，啊，真正发愿，我真想去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就成功了。啊，临终十念一念都能往生，无量无边法门，只有这些门，我们具足他所要求的条件。那我们决定一生能够往生，这个法门稀有难逢啊，难信易信，信真难，做起来太容易。啊，这两天我跟大家说到，我看到一个信息，啊，一个10岁的小女孩念佛往生3年，也就是7岁，听到爸爸念阿弥陀经。念佛名号，问爸爸：“你念这个干什么？”爸爸把极乐世界像讲故事一样讲给他听，他听得非常欢喜。这么好的地方，跟他爸爸讲：“你能不能带我去看看？啊，去玩玩。”爸爸告诉他。我们有这个能力，阿弥陀佛有这个能力，那阿弥陀佛怎么带我去呢？你只要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会带你去。 他就天天念佛，念了3年，10岁了。有一天告诉爸爸，明天上午几点钟我要回家了。说这回到哪里？哎，阿弥陀佛来接我，我要回到极乐世界。没有生病，一切正常。啊，告诉爸爸，请了爸爸朋友啊邻居啊都请来，哎，送他往生。那第二天爸爸真照办，一起都来了。那说走就走了，看到小孩站在莲花上，身体已经转变成男生，就走了。跟无量寿经讲的一模一样啊，不假了。啊，这个小孩到这个世间来现身说法，给有缘人看看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这个法门，信真不容易，行6、7岁的小孩都能做到。我们在经上读了，确确实实这个世间没有，天上也没听说过，一切诸佛刹土跟极乐世界不能比。啊，我们到极乐世界就等于真的得了。啊，这是我们一生唯一的一桩大事，决定不能错过啊！这个时间是鸡毛蒜皮小事，千万不要有丝毫留念。啊，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学恩怨平等。啊，一定要把分别执着放下，啊，境界里不再分别了，不再执着，就平等了。啊，只要我们做到一切境界当中不分别不执着，我们往生净土的缘就成熟了。啊，真的成熟。强烈的愿望，感到佛来接引。啊，宋朝迎科法师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。啊，他是至诚恳切。啊，因为自己是出家人，出家不守清规，破戒。造了很多罪业，啊，这个人难得的呢，就是他还相信因果，自己常常反省，所造的业都是地狱业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来生决定堕地狱，想到地狱苦就害怕了。求阿弥陀佛了。那这一句佛号3天3夜不眠不休，啊，念了3天3夜居然把阿弥陀佛念来了，这是至诚感动佛来了。这样的破斋破戒的，啊，念佛都能往生， 何况其他人，个个都能成就啊！啊，不要小看了自己啊！大家要精进，要勤奋啊，求生极乐世界啊，这个娑婆世界的事情，有缘可以做，随缘；没有缘，不要攀缘。为什么呢？攀缘就有分别之处，随缘没有。我们要记得我是这是大事，我们要有时间自己修修啊，所以哪些事情该做，哪些事情可以不必啊？有很多人在做，我们何必去插一手啊？很重要的事情没有人做，我们可以做啊。做了要放下，不妨碍我们自己往生，这就对了。做了放在心上，妨碍往生，那不如不做。世尊慈悲到极处啊，教导我们的要把握这机会，机会太难得了，所以佛劝我们啊，大家都应该勤奋精进，对别的事情懈怠一点没关系，对这种事情要拼命，要精进，比什么都重要啊！真正念佛人不但会把智慧念出来，一向专念就得念佛三昧，从念佛三昧就生智慧，都是自信本有的，不从外面来。啊，念佛三昧是大福德了。大因缘呐！那弥陀弟子所在之处，诸佛护念，天龙善神保护你。啊，你居住的这个地区没有灾难，我们居住这个地区还有一些小灾难，我们的功夫不得力，我们功夫真正得力， 不应该出现这些小灾难。佛慈悲到基础啊，慈悲的教诲，我们要信守奉行，念佛往生。我们对于这部经，对于这个注解，字字句句充满了信心，完全接受，不怀疑。啊，结束之后要真干，奉行就是真干。啊，古人呢是往生，决定往生。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这个方法最容易下手，最容易成就，那所以叫究竟方便。那方式方法，便是便宜，就最恰当的方法，最理想的方法，最合适的方法，心愿持名。啊，这是我们现在每一天从早到晚要认真去干的。啊，要努力自己干，修身净土。啊，也就是我们常讲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啊，要精进。搞太多了，那就是杂境，杂境力量微薄，精进力量非常强大，那决定不能搞两门。选定一门就不再改变了，这叫精进。那一改变呢，等于是从头再来，前面功夫可惜了。那我们现在真正明白了，明白什么？我们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这个世界的好处，头一个就是无量寿。啊，一万年也不会像我们现在，哎，一两个星期吧。啊，寿命长，好半死。啊，第二个呢，我们这边生活负担很重。啊，需要饮食，需要睡眠。浪费的时间太多，哎，到极乐世界好，不要饮食，不要睡眠，这个环境太自在了。衣服想穿什么衣服，看看身上就是的。不高兴换一件，马上就换了。 啊，不需要自己去拿衣服啊，找衣帽间不需要啊，身上自动就换了。啊，不需要饮食，真想吃东西，东西就在现前，不要了，不要就没有了，不要去洗碗洗碟子。你说这环境多好，居住的房屋想大它就变大，想小它就缩小了，喜欢在空中的房子就升起来了，喜欢在地下它就落在地面了。这太理想了啊！到那边听言懂事，天耳且听，在极乐世界想看看地球啊、现在什么样子，哎、他就摆在面前，你就看得很清楚啊。那你还有一些亲朋好友，听听他在说些什么，全听见。完全没有障碍，西方极乐世界依报正报，极尽庄严啊，庄严美好到极处啊。这到哪里去找？找不到啊！无量无边诸佛世界里，只有极乐世界有。我们决定不能放弃。啊，这个放弃啊，那叫真错了。啊，生到极乐世界，莲花化身。啊，长得什么样子？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，一样的，一个模子打造的，模样样。每一个往生的人，花开见佛的身相，跟阿弥陀佛相同。啊，不是这画上画的，画不出来呀、啊。啊，这个画你看，佛像最大，往生的人小，不是的呀。到极乐世界，实际上啊，人身相跟阿弥陀佛完全相透，完全是一样的。啊，我们起心动念，自己不知道，佛知道。啊，念头太细了，佛全知道。我们要往生到极乐世界了，我们也全知道。啊，为什么？我们得到阿弥陀佛的威神加持，每一个往生的人，包括下下品，智慧、神通、德能、相好，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，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。学四十八愿，你就全知道了。啊，到极乐世界就圆满了。真能不去，不要自己修啊。要自己修的话，修无量劫才能成就。啊，到极乐世界，无量劫的时间省掉了。 我花个三年五载就得到了，就成功了。啊，三年五载的时间，等于修八万四千法门那些菩萨无量劫。啊，那么那些菩萨们为什么不相信？不肯修，不信，哪有这么容易？哪有这么便宜的？我不相信。真正相信的人有大福报了。啊，那些不相信的人不知道阿弥陀佛的伟大。啊，不知道阿弥陀佛大德、大愿、大能。不知道啊。我们如果对这个怀疑怎么办？深入无量寿经，就是我们这个经本扩注。啊，你把这个扩注从